来生活好快乐，周少祥、黄奕彤。 好啦，时间去到八点钟打后啦，呢两个钟头呢都会有啊长哥周少祥喺度嘅，打个招呼先。长哥早晨。 早晨。 咁、今晚呢得返我同你喺度啦，但係呢个节目呢依然都继续落去嘅。我头先留住嗰啲新聞呢諗住呢就同你讲下嘅。其实都有一啲新聞呢头先喺七点到八点钟呢我哋新聞时段都有讲过下。特别头先我提到一个故事我好深刻嘅。今日睇到呢报章佢做咗一个专访呢。访问到一名呢80号极地探险嘅导赏员，如果大家头先有听都应该介绍过佢，听到我介绍过佢啦，张伟贤啊，咁啊呢一个少年咧就以极地为家噶，咁佢一年入边咧有8个月就留喺呢极地，包括就北极啊、南极啊等等啦，就带住一啲游客咧探索住南北极嗰个嘅即系风光同埋生态嘅转变啦咁，咁啊带导赏团嘅佢，咁啊除咗佢导赏团嘅故事，一阵间我会讲下之外咧，其实我最想同阿长哥讲嘅咧，就系嗰啲嘅由南极啊，譬如咧极地咁先算啦，我哋讲南极啦。哇，那個遊客數字原來都挺勁的，我跟你講一下長哥。根據著這個國際南極的即是旅遊組織行業協會，他統計了2014年至2015年年度，原來有27,243名的遊客就去南極。 哇，不說不知道一年有20,000多。 嗱，最多嗰个咧就美国嘅呢个国家嘅人啦，咁啊有8,399人，差唔多8,400人。第二位咧澳洲，可能近啲咧南美洲啊嘛，3,400多人。中国咧。原来都有2,800多人排第三位啊！你谂 多噶啦，睇个样都系。 系啊，咁啊，佢即系有啲报章亦都揾埋啲旅行社喺度问，喂，咁又通常啲咩人会去噶？佢话咧，多数咧都系50岁或者以上一啲有经济能力嘅退休人士。 系啦，唔平啊，唔平啊， 高级公务员等等啦。佢话咧，以前啊啲旅费咧要17至18万去一次噶， 哇， 都唔真系唔平。虽然而家下调咗啦个空间，就系去到12-13万咧都去得到噶啦，咁。咁亦都讲到唔少人呢都系即系有要有足够假期先去到㗎嘛，唔系你通常唔系去4-5日咁返嚟5日4夜咁样㗎嘛。亦都系要有一个经济能力咁。咁佢都话呢有唔少人真系贪住呢个潮流啊，即系叫做好似去到所有地方都去晒喎，不如呢去下呢地方玩下。咁但系讲到玩下呢，我就好想同我长哥讲呢一个呢，就是关于头先我讲到80号极地探险导赏员张伟贤嘅故事。因为佢觉得呢去呢地方唔系讲玩㗎。唔系咧，就抱住一个咧，就系游东京啊，购物嘅心态嚟玩。 系噶，分分钟揾命搏噶。 系啊，佢一年咧有1至2宗死亡事故咯。咁但系通常都系啲旅客咧就觉得唔系我嚟玩噶嘛，惊咩啫？好安全噶嘛，绝对唔系。佢话咧啲市民咧，即系嗰啲旅客先啱啊。通常好大意噶，咁好多时咧就系啲行山杖啊、手机啊、相机咧咁跌晒。咁喺南极季尾咧，啲冰会融噶嘛。咁佢你会见到咧融咗啲冰下边有啲咩咧 ？iPad 啦。iPhone 啦、电话啦吓，咁惊险嘅，最惊险一次就系、登陆浮冰啊，佢谂住上去浮冰度睇啦，原本5分钟就要翻船噶啦、有啲旅客咧就觉得好似去观赏团玩噶嘛，担心做乜啫咁，结果咧玩到落而忘返啦，10分钟之后先至咧翻翻去集合点，咁点知咧翻到去嘅时候咧，嗰啲浮冰已经系飘得埋嚟好近啊，阻住咗嗰个咧就系海面嘅通道，令到只船咧驶唔到埋嚟，咁结果咧一行12人咧就喺个冰度外等4个钟头，咁先至上得翻船咁，亦都唔系话唔惊，佢嘅工作咧仲要揸枪噶，唔系打猎，但系佢有时咧话遇到啲北极熊啊，或者啲巨兽嘅时候咧，你要懂得咧用枪去点样击退佢哋啊，吓走佢哋咁，所以佢嘅工作咧绝对咧就系唔系话闹着玩嘅。但我亦都另一方面，我想同阿长哥讲下啦，即系呢一个北极圈啊，我唔知道长哥咧会唔会对北极圈有啲印象咧？除咗格陵兰岛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叫斯瓦尔巴群岛啊，喺挪威北部咧，我相信都系喺呢一个北极圈之内，系啊北极圈之内嘅。咁啊呢个地方咧，亦都头先讲到斯瓦尔巴群岛啊，有一个叫朗尔伊城，系一啲科研人员咧成日都会驻扎啦，同埋一啲补给地嘅地方嚟嘅。咁啊以往就系做啲科研工作啦，咁啊而家全部唔系啦，呢个镇仔咧大兴土木。接待游客咁，亦都兴建一啲连锁酒店啊、名牌嘅咩雪地服装店啊进驻咁，咁啊啲游客咧带嚟垃圾啊、污水啊、外来物啊，已经改变晒北极嗰个生态啦。 嗯，系咯，即系人去到边度咧，就破坏到边度。 真系啊！ 咁你问我咧，我就我唔系净系我啦，我谂真系绿色嘅人士咧吓，都应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噶啦，就系唔该唔好去嗰啲地方啦，留翻佢唔好搞破坏得唔得啫？即系好多人都话嗱，唔好讲北极先啦，讲南极吓，翻开嚟讲， 企鹅 北极已经踩烂晒啦，算啦吓，留翻南极都好啊。 而家转搞南极啊， 系啦，即系话即系南极咧，留翻系。最后一片净土，但是嗱，唔好讲游客先，嗱，唔好闹游客住，系其实咁多个国家咧，就系各怀鬼胎，喺过去三四十年咧，不断喺度蚕食南极啊，喺度划分咗个国界，你知唔知先？ 做啲乜嘢？ 冇啊！呢一度就系中国区，嗰度系俄罗斯区，嗰度系美国区，大家就霸咗啲位噶。嗱，佢哋咧就一方面咧喺嗰度派驻嘅人员咧就系几合作嘅，因为大家条命好紧要，即系嗰度有事咧，我又要去救佢咁样嗰只吓。咁啊，但系咧就各怀鬼胎，你话佢做乜啫？佢哋谂住南极下边咧就有好多矿产啊，咩石油啊，同埋其他嘅矿物质啊，咁样啦，第日就霸咗咧，就去嗰度。总之系霸住先咧，第日就实有着数咁样咯。所以佢哋咧不断咁样派人去嗰度建立基地噶，即系去补给啊咩咁样。你问一下李洛斯博士就知道噶啦。咁即系点啦？大家喺度佢哋嘅破坏系有限嘅，因为大家都系科学家。人数少 是 但是呢一有游客不得了啦，好似头先你咁样讲咯，啲游客真系自己又唔顾条命喎，咁啊，同埋就喺度搞破坏咯，佢干预嗰度啲生物啦、企鹅啊嗰啲啦、实体啦吓，咁啊自己又系留低啲嘢啊，咁样搞到好污染啦，同埋喂唔好唔记得喎。你如果我哋嗱喺香港去啦，喺美国去啦，唔系游水去噶，你系搭飞机去噶。你搭一几程飞机嗱，香港我听过阿李洛斯博士讲啦，由香港要飞去美国，美国飞去南美洲，譬如阿根廷啊，或者系秘鲁嗰边吓，再由嗰度搭船落去噶嘛。哇，你嗰个生态足印咪好大咯，好深啦。你要玩，好似头先咁讲吓，真系噶，边啲人嘥十几廿万去一次咧吓？咪系嗰啲即系得闲啊，有钱啊， 退休人士， 乜都去揾啦，乜都试过晒啦，吓森林又去过，冰雪山又去过，咁而家就去 人一世咪一世啊嘛，梗系啦，玩下啦， 咁啊完全唔顾我哋即系个大家地球嘅即系嘅安危咯，咁啊嗰个地方个个都有份噶嘛，而家条海个海啊条鱼我都有份噶嘛，咁啊点解我哋要容许人哋破坏咧？咁不过而家好难讲啦，钱就大晒咯，吓。 唉，我都明白啊，因为讲到呢、這、一个头先讲斯德加尔巴群岛啦，吓呢一个朗伊尔城又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地方，你谂下，北纬78度啊，原本咧就是一个荒凉小镇嚟嘅。咁啊，近年咧游客就涌到埋去啦。今年嗰啲船只同埋旅馆咧，更加系咧俾人预订到爆晒。考察团咧吓，考察团唔系去玩嘅人嚟嘅，考察团都等到夏季咧先至可以成行。咁啊，亦都系最近呢个小镇咧，真系变咗好多楼。好多车啊，唔应该有咁多车，佢系一个小岛仔嚟嘅。如果你地图度见到那个地图咧，佢系白色噶，唔系绿色噶，即系白色全部都冰地嚟噶嘛。佢系用白色去代表呢个地方，你就明白啦。呢、這个地方唔应该有咁多楼同车噶。咁亦都讲咧，以往只系得啲煤矿工人啊，开始啲小店铺啦，出售一啲紧急嘅衣物啊，咁样啦。但系依家咧已经名店林立啊，卖皮草啦，啊滑雪用具啊，攀山用品啊，咩游旅游相机啊，嗰啲咩商品化咗好多，民宿咧都变晒酒店，越嚟越豪华越靓嘅。讲紧而家媲美紧五星级酒店噶啦，仲有啲食物。佢以往咧食下啲面包肠仔，因为近挪威啊嘛，叫做啲挪威嘅食物啦。而家变成啲咖喱鸡啦、牛扒啦，唔同国家嘅美食啦，咁好似旅游点咁样样。 就有饺子添， 唔出奇。我相信快噶啦，快噶啦。即系所以我今日睇到呢个报道咧，就觉得，即系我一路以嚟长江都喺度谂啊。你话我哋咧远离啲南极、北极咧，即系两极嘅地方咁远，梗系唔清楚啊嗰个嘅时势啦，唔清楚江湖情况系点啦。佢咁近吓，格陵兰岛隔离嘅啫，即系都系叫北极圈嘅范围入边，即系佢应该理应系观察到吓嗰个时代啊，嗰、那个全球暖化嘅问题点样影响住吓啲冰川融化，影响住佢嘅家园、佢嘅地方。 即我哋都可能话远睇唔到啫吓。咁佢哋日日都望住呢地方，点解佢哋都会咁唔清楚、唔知道，甚至乎咁愚蠢去做呢啲行为咧？ 佢又系钱啦、啊、我谂一定有啲土著咧吓、啊，即系啊会反对呢啲嘢嘅，或者保卫佢哋自己家园啊咁样。但系冇办法噶啦，啊，不论你系讲紧亚马逊森林又好、或者其他嘅旅游区都好啦。咁就一方面佢哋本地有啲人想发财。另外外来有好多财团又想喺嗰度啦，即係捞油水。咁香港都系囉，好多条村啊都系有咁嘅情况。嗱你讲返头先啊，譬如北极咁啦，咁你话科研嗰啲人系咪真系好纯情咁去搞科研呢？还是好多政治嘅目的嘅呢？好多政府都系派嘅佢哋嘅科学家去嗰度，即系搵着数㗎嘛。 即系以往嘅斗太空科技系嘛。而家开始斗下啲科研。 冇㗎，都系地下啲矿物啊，嗰啲啊，或者系即系海洋嘅即系资源啦，攞鱼啊嗰啲啦。嗱，仲有啦，你话游客咁样样吓，即系我哋而家去，就点解游客会去先？讲翻近啲啦，唔好讲咁远吓。咪又系我哋传媒咯，咪就系点解咁多旅游节目？吓，点解我而家电台仲要教人哋去飞去呢度，飞去嗰度吓？即系点解嗱？问翻之后最基本嘅问题，点解我哋香港人要成日去游去飞去就玩嘅啫？50年前冇人去搭飞机去第二度玩噶，咁啊嗰阵时啲人唔都好痛苦咩？吓，点解我哋而家搞到啊？即系我自己都系吓，年年咧都想去，系啊，行开一个礼拜都好啊吓，啊唔好咁远啊，去泰国都好啊， 生活压迫噶嘛， 压迫甚至近啲啊，台湾都好啊，系啦，我哋点解要生活压迫咧？点解我哋而家香港嘅生活咁凄惨咧，咁苦闷咧？嗱、如果你话，哎呀，咁啊，点解唔喺香港 holiday at home 吓？我哋去下大屿山啊？ 会唔会就系我哋喺内在揾唔到一个解决快乐嘅方法？ 咪就 系需要靠外在嘅方式去处理咧？ 咁啊，但系而家咧。有一样嘢变咗，你知唔知啊？ 系咩？ 就系电子科技啦，通讯啦，即系话你不论你去到南极啊，你开咗个 iPad 咧吓，一样系知道翻外边啲事啦，一样可能系翻紧工噶，系 咪？要佢工作啊？ 系咯，嗱，你系老细吓，喺嗰边我哋要做啲决定，你而家喺南极睇紧企鹅都好啦。 系 你都要搭系啊 ，OK GPS 冇问题，有 GPS 咁好简单， 就系咯 ，WhatsApp 系咯系咯，所以你话如果去泰国度度假系四日咁样吓，咪又系好似翻个样，只要你一日啊唔熄咗个手机，系咪咁啊？啲人都系觉得，唉，我都要行开啊，咁样即系会搞成咁咯。 我相信阿长哥讲嘅呢一个对外外出旅游嘅情况更加严，即系更加嚟紧会更加多，因为我上个礼拜睇到一个旅游网站佢做嘅调查啦。咁佢话咧有当中佢嘅受访者当中咧有大部分咧都系有八成咧都系一啲嘅80后90后嚟嘅后生仔啦咁。咁佢话咧有28% 嘅呢啲嘅受访者咧，佢系谂过劈炮唔捞。就去旅行， 系啊， 咁呢只就系我觉得成日都系好代表我哋啲90后啊，或者啲80后嘅生活方式嚟噶。我最近啲 friend 都系噶，佢最近又准备去呢个俄罗斯同埋欧洲嘅国家咁。我问佢2个礼拜就够玩咩，老友？佢话唔系啊，我劈咗炮啦，真系唔做啦。所以嚟紧咧，我有过几两个月时间去玩啊，玩晒翻嚟先再要做 啦，先算噶啦，系啊，使鬼晒佢。 呢个就好似系我哋代表住我哋嘅生活方式，就系好中意去旅行嘅，即系好中意去外边见识多啲，睇多啲人哋国家。咁所以我觉得如果长。如果你讲嘅呢个情况咧，嚟紧将来，尤其是我啲90后慢慢大咗嘅时候咧，应该将会更多嘅情况出现 喺外面睇多啲系好噶，增广见识啦，系即系视域唔同咗啦。但系呢个衍生好多嘅问题咯。嗱，譬如你话做埋啲做两三年，储够少少钱咧，就使鬼晒佢先去咩？定系再谂过咁样样？你话从老板嘅角度，从事业嘅角度嚟， 唔中意呢啲员工咯？ 即系请你吓、啊，以前我哋代唔系噶嘛，请你差唔多预咗过世噶嘛，咁我栽培你啦，你对个公司了解啦，你而家做得两三年吓，啱啱即系栽培咗你啦，其实公司都投资咗不少嘅即系 资源 喺你身上噶，咁你又走咯咁样吓，咁啊即系变咗大家系冇一 个长远嘅关系咯。不过而家世界系 世代系咁， 世界系咁，同埋根本就冇乜长期雇员啦，更加冇 full time 噶啦。将来吓，我成日都话，咁啊个个都系自己公司仔，我用公司嘅名义同你包咗一个部门，譬如会计咁系嘛，或者推广咁样，我系咁同你做噶嘛。咁啊，大家一个相遇嘅关系，公司同公司嘅关系，你唔系请我，你系请我喺公司。以前我都唔系咁明嗰啲，不过而家即系做咗老板吓，即系呢个世界一路都系咁嘅样。 你都有啲遥佢工作吓， 系咯，喺 office 啊嘛，喺屋企做嘢嘅， 都平时见唔到人嘅， 系见唔到人嘅。公司又可以减散却嗰啲成本吓，唔使办公室有咁多开支，各有各好啦。所以，唉，都系冇得拗噶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我今日知道长哥都想讲另一单嘅新闻啊，咁呢个新闻咧早两个礼拜咧真系闹到热烘烘啊，讲紧就系啲公立医院嘅医生啦，讲到个薪酬问题啦，应该要咧即系跟翻个时势。哇，你话个时势唔好嘅时候就减，时势好系咪就加咧？今日都睇埋我呢单新闻又系，头先讲到即系公立医院嘅骨科医生啊。绝对系唔够嘅，人手非常紧缺。一个骨科医生咧，讲紧对紧系几多医生，你知唔知？就等于市民，你知唔知？20万个市民，咁即系觉得，如果你对翻香港系有700几万，佢咁讲啦。如果计翻你呢个嘅骨科医生得个400几人，对紧系20万个市民，远远都追唔到啲人口老化问题。咁好多嘅即系讲法就令到之前嗰两个礼拜咪话啲医生出嚟话要即系争取翻一个合理嘅即系个薪酬啊之类嘅，我又觉得即系不谋。而合嘅， 系啊系啊，咁寻日咧咁啱咧，我又睇到一段报道啦吓，就系好长篇咁样访问咗一位医生，你啊好多人都知道咧吓，阿长哥咧对于西医咧好多时都有好多意见嘅，不过呢一次咧又想讲翻啲公道话吓，尤其是从医生嘅立场嚟讲，同香港而家西医嘅立场嚟讲，佢哋自己喺前线发生紧咩事咧？咁啊，而家有一位西医话俾我哋听咧，原来香港嘅医疗服务是非常之第三世界，即是远远落后于所谓先进的国家咁样。我哋香港唔系冇钱㗎喎、我哋个库房咁多钱，我哋唔系摆得少钱落去医疗嗰方面㗎喎、要乜就俾乜，但系会咁样搞成咁嘅呢？佢而家讲到做医生系点解咁惨呢？咁样我哋听下啦。呢一位呢就系、是、时时即系会喺传媒度有啲负面报道嘅一间医院重灾区、就系屯门医院。 系好多医疗事故。 佢系黄任康医生。咁呢佢就接受访问啦，咁就即系吐苦水啦，咁样。佢自己咁讲，我作为医生，我哋睇到系不少即系好高龄嘅老人家啦，最后几年咧就瞓喺度床嗰度，食唔到嘢，起唔到身，净系插胃喉，根本冇基本生活可言。冇错，而家我哋系长命啊，系未死咋吓。目光够长远，基层医疗做得好嘅话咧，唔会咁噶、哦。香港嘅基层医疗水平咧，其实系非常之第三世界。嗱，佢咁讲啦，有一个记者就系问紧佢啊，佢话香港人而家未几长命吓，咁啊，点解你话即系我哋嘅医疗唔好咧？佢就话表面上系长命咯， 讲生活质素嘛， 系咯，又其实系冇质素啦，咁吓，咁啊，香港啲医生咧，向来都几低调噶，都唔系好政治化噶啦、最近几单嘢咧都行出嚟，即系表示愤怒啦。嗱，咁啊，佢又讲啦，做医生而家其实系点样样？点解我哋见到啲医生系咁？佢话讲翻俾你听，做医生。嗱，佢哋先讲系公立医院嘅医生先啦吓。佢话公立医生公院医生嘅待遇咧，本来就已经唔好噶啦吓，人手长期不足，超时工作情况好严重。嗱，上个礼拜五啦，咁咧佢又经历咗当值日吓只噩梦啊，朝头早8点上班，做到夜晚10点先至放工。咁啊，放工啦，翻屋企行到半路咧，就系、是、有急召。有急症病人咧，要即刻做手术，于是咧就掉头翻去医院。咁啊，结果嗰晚咧翻到屋企咧，已经朝头早2点啦吓。咁啊，当值成日都系咁噶，每一个月至少有4至7次都系咁，个个礼拜呢一两次吓。超时工作嘅时数多到计唔晒啊！额外补水几多咧？佢话咧每个月咧就划一补水3000蚊。咁啊，即系医生自己都笑自己啦，就系话3000蚊任做。咁样吓， 佢话人哋咧就话做医生咧就系即系好高尚啦吓、啊，有钱啦。佢话一定话好似我系财爷话咧，中产咧饮咖啡睇法国电影啦。佢话其实我哋经常处于社会嘅矛盾点嗰度啊。医生嘅工作性质就系要时时接触最底下最弱势一群不公义嘅事，就喺呢度发生咯。咁即系佢要面对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啦。咁、一路讲啦吓，佢话。我哋知唔知啊？而家我哋香港嘅社会啦，最多系咩啊？被遗弃嘅老人家，佢话举一个例啦吓。有一次咧，医院安排一个婆婆出院啦，咁护士打电话去安老院，医员就话婆婆嘅仔女早几日已经同我婆婆退咗院啦，咁啊，于是咧就去揾呢个婆婆嘅家人啦，揾唔到啊，家人已经人间蒸发。 哇！ 呢啲遗弃老人嘅个案好多啦。佢话究竟而家系经济问题严重咗咧，定系香港人个心凉薄咗咧？吓，佢话佢唔识讲啦。但系医疗制度之下嘅不公义咧，就系一路冇改善过，越嚟越差啦。佢话六七年前咧，佢遇过一个患急症心脏病嘅婆婆，就系、是、病发入院啦。佢话其实啊，喺一啲已经发展嘅地区，其他反为稍为富裕嘅地区咧，呢种程度嘅心脏病发咧，你入咗嚟就应该同佢做手术噶啦嘛，咁啊解决咗个问题，做完手术啦，先俾佢出院噶啦。啊，即系佢住几日就搞掂晒吓，但系我哋啲制度问题啦，我哋资源分配嘅问题啦，你估点咧？我要同家人讲啊吓，你呢个婆婆咧。佢病得好犀利，随时会系走得嘅，好危险。但系唔该，唔好意思，听日要出院啊。点解要听日出院呢？就系、是、因为要排个手术啦，排一年几，即系等到一年几先可以同佢做手术。咁咧，而家只可以俾定啲药佢食，就继续排期啦。咁样挨到年几之后咁样之类。咁啊，过咗几个月咧，呢个婆婆就病发啦。咁第三次入院咧，就已经再冇得救啦。就走咗啦咁样。咁嗰陣时啊，佢离可以排咗期嗰个日子呢仲有个几月。 等唔到啊。 係啦，结果个婆婆个仔呢就拉住呢个黄医生就係话我好怪你。但係点解我妈咪一次又一次病发都等唔到接受手术机会呢，点解要排咁耐呢？咁呢个黄医生唔知讲乜好啊，咁样。 呢个真係唔系佢问题嘛，系佢唔答唔到答唔到。 佢 话 啦，我哋而家讲香港啊，唔系讲一啲落后嘅地区喎、啊、香港嘅医疗水平点解会搞成咁嘅呢？点解去急症室睇医生啊？点解等几个钟头嘅呢？即系我有个朋友咪讲我听咯、哎呀，你咁小事唔好去啦，你一路你朝头早去啦，等到夜晚先轮到你急症室。嗰度咁样吓，咁咧就仲喺急症室喺呢度等咧，就喺厕所门口啊嗰度瞓觉嘅吓。佢话呢个黄医生讲吓，例如一个心肌梗塞嘅病人入咗院咧，就用咗即系我哋而家派嗰种药俾佢啦。嗰啲药啊，全世界都唔用噶啦，净系香港同非洲某几个落后国家先至用紧噶。连医学期刊啊，都再冇揾唔到啲关于即系呢一种药嘅信息噶啦。咁系点咧？因为佢差啊嘛，副作用大啊嘛，平啊嘛。咁啊，点知咧？就因为我哋开国际会议讲俾人听啊，笑死人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剛才咧，祥哥讲到呢一个公立医院啊，系屯门医院嘅一位医生咧，接受咗报章嘅访问。咁佢对于咧，即系成个嘅你话系医疗啦，喺香港嘅医疗系统咧，都有啲嘅讲法。咁佢话咧，香港虽然系好似系行到好前啊，好似一个咧国际嘅城市，但系嗰个医疗系统啊，或者系啲治疗嘅药物当中咧，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好似冇分别咁。嗱，呢个就系阿黄医生嘅讲法啦。 系咯，即系嗱，呢件事绝对关你事，关我事啊。因为我哋嘅健康呢即係对我哋好重要啦、但係我哋点样解决我哋即係唔健康嘅问题呢，咁就係、是、我哋就都一定面对嘅，你自己唔病都好啦，你周围都有人病㗎嘛，係咪、好啦，咁我讲返呢样啦，即係香港唔系冇钱喎、香港唔系冇人才喎、我哋俾緊好多钱呢我哋嘅公务员香港咁点解我哋而家好似黄医生咁讲 人手问题、薪酬系统问题、医疗服务落后，香港嘅制度系千疮百孔嘅咧嗱，佢话啦吓，就系、是、如果系咁讲咧，呢、這个黄医生话，香港最严重嘅问题咧系制度冇长远计划，政策好短视咯。一间呢度又要想加人手，一间嗰度又话就俾肥鸡餐人哋，叫啲资深嘅医生提早退休。啊，过两年就发现唔掂啊！原来而家我哋好唔够医生啊，咁样吓。咁佢话政府有做人口普查噶嘛吓，咁啊冇理由啲趋势就净系睇唔到噶嘛，咁样咯吓。嗱咁啊，政府短视咧，导致人手混乱吓，士气低落就唔使讲啦。嗱，牺牲嘅咪最后社会整体咯吓。嗱，即系呢个阿黄医生就讲啦吓，你开一粒药啊，就唔系去计一计嗰粒药。是几多钱我哋花唔花得起啊，而係应该睇长远一啲，而家呢粒药我哋使咗钱啦，将来我哋悭唔悭到钱呢、但香港从来唔諗呢啲嘢㗎，佢话譬如啦，全世界都话高胆固醇嘅人呢食呢种药呢就可以减低将来中风患心脏病嘅风险咁样。咁呢我哋淨係而家呢就係边个患咗即係心脏病嘅呢啲呢就开呢粒药啦。但是我哋就唔去做前线预防囉、即係第一线即係防范于未然即係改善病人嘅生活質素啊咁啊，同埋我哋点解唔做多啲教育呢，等人哋食好啲啊即係生活好啲咁样呢，嗱呢啲嘅长哥成日讲㗎啦，但係而家係有一位医生前线嘅医生自己咁讲喇喎。嗱佢话香港喺某啲方面呢算好顶尖㗎喎、譬如呢香港有啲咩即係手术的医生呢、世界数一数二的、他说我们700万市民、就不是靠一两个顶尖人物几百份好正的研究，而是一个公营医疗制度，这个远远追不到水平。他说当全球都知道脂肥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的血管病越来越多，英国是第一个国家首次录到血管病的病发率是下降趋势，即是人地预防医疗是基层医疗即是做得很好咯、香港做得极少极少咯。他说普通屋邨帮你喺伤风咳嗰啲医生咧，其实系每一个医疗系统系非常之重要噶吓。嗱，你又觉得唔舒服啦，你又唔知咩病啦，咁你就睇咗啲医生先啦，由佢哋决定啊，佢哋有冇能力去解决你呢个问题啦，定系去揾更加专门嘅治疗啦。佢哋嘅质素人手。就是决定于我们的医疗体系是不是健康了。即是怎么说呢，现在他说没有人喜欢去即是普通屋邨看伤风咳的。即是讲医生 都可能是 的。个都争住呢去做什么专科啊咁样、这个可以理解啦。咁讲到呢度呢， 我得少可能。 我又申报一下利益啊，我想赞一位陈医生。他是我的什么亲家啦。是我新抱的爹地啦。他在深水埗做了几十年，他不去跟人家争去做什么专 科医生， 是物耕耘，这些很难得啦。 地区一点的帮一些基层去看。 深水埗是全香港最穷的社区。他说呢每一个专科学院资格每年收几多少名额，呢个系政策制定者决定噶嘛，系嘛？即系我哋行政角度去抽调几多少资源喺专科培训啊，嗰啲咁咯。但系我哋呢度做得真系策略太差咯，就系呢啲问题喺嗰度出现啊嘛。佢话啦，喺公立医院工作啊，非人生活啊，即系仲解唔到俾你听吓，钱又少，所以留低喺。公立医院会同你做嗰啲，嗱我长哥死咗几位啦，绝大部分咧，因为使命感啊， 使命感， 嗱不如话咧，要赚钱咧就唔去做医生啦，太辛苦啊，佢话咁咧即系佢话前几排咧呢个黄医生话，我喺医院度咧见到有实习医生，佢喺翻紧工噶，做做下你要发生咩事咧？ 瞓着咗， 唔系啊，喺病人面前喊啊，实习医生话我太辛苦啊，即系 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啊。佢话诶，我就未喊过，不过翻屋企咬毛巾钉枕头咧，就系试过好多次啦，就系痛恨自己入错行啦。 咁佢话原来而家咧系必经阶段噶啦吓，即系你谂通咧，就系你做实习嘅时候咧，咩难关都挨过咧，就系你就将来咧就可以顶得顺咁样样吓。佢话嗱，佢讲翻啊，插开一句啊，佢嗰阵时点解会做医生咧吓？佢话点解而家会咁坚持咧？听下佢嘅故事啊， 一定有故事喺度啦。 佢话咧，佢读中六嘅时候咧，即系一个中六嘅男生啦，佢自己系吓，有一晚咧瞓觉嘅时候，突然间喉咙痕啊，痰上颈。就去厕所度咳痰啦，一咳，哇，成个马桶都系血啊！咁佢又熬醒爹哋妈咪啦，即刻一齐即系爹哋妈咪送佢入医院。咁咧就佢喺的士望出去嘅时候咧，睇住北区医院越嚟越近，谂住呢次死啦，就出唔到嚟噶啦吓。咁啊，医生咧就诊断啦，就话佢肺痨。就住喺病房吓，咁佢就嗰几晚咧，晚晚都谂住自己会死噶啦，瞓唔着。有个护士就陪我倾咗一晚偈，佢系一位中年嘅护士啦，即系成个妈咪咁样吓，成晚都忙到死噶啦，就同我倾几句就要去做嘢咁样，一阵间又翻嚟同我倾咁样，佢真系每一次都翻嚟，咁我觉得好温情啦，就知道。这个世界呢仲有人即係照顾我嘅、即係 I'm in good hands, 就唔使咁彷徨啦。 结果佢就去咗即係读医啦。 係啦，佢瞓咗两个医院呢就康复出院。就諗呢以后呢因为佢哋救返我呢我做医生。咁呢就话而家呢我好辛苦嘅时候做到死嘅时候呢我提醒自己。哎呀，以后咧吓，我即系人哋救翻我咧，我又救翻人啦。嗱咁咯，即系而家个医生咧就系咁样做啦，系一啲好有使命感嘅医生，即系先至留喺度咯。 唔知道黄医生喺好忙嘅时候，会唔会都即系走去同个病人倾下偈跟住又忙一阵，又翻嚟同个病人又倾下偈。 佢而家可以抽到时间、已经系极难得啦。正如阿长哥喺大学咁样，我抽到时间去照顾下我啲学生，同佢倾下偈，已经好奢侈啦。所以我咪要走咯。而家教育制度搞到连教授都冇时间同学生倾偈啊。 咁上个礼拜都有一个即系嗰个调查讲。讲到呢啲嘅公立医院嘅医生咧，即系个轮班工作嗰个超时咧，同埋我佢哋有一个叫 on call 啊，即系要随时候命嗰个嘅总工作嘅时数咧。讲紧佢哋每个礼拜讲紧系65个钟头嘅，即 系 要工作一个礼拜平均系工作65个钟头咁。咁所以就有啲嘅医生就出嚟，即系有立法会嘅议员亦都出嚟讲，就系话，应该就系要点样缩短呢个时间，系咪应该系咪缩到就系61个钟以下咧，或者更加少咧？因为医生都唔能。够冇晒正日长哥今日呢个嘅报道讲，冇晒自己嘅私人时间吓，喺医院度工作吓，翻8点收10点，放工途中谂住翻屋企啦，又要褪翻架车翻到去，即刻要打翻个白架呢个转，打翻转头又话，要翻医院要做手术唔够人咁，要翻到去要开工咁，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同埋生活嘅时间空间噶系嘛？ 越嚟越少咯，即系我识得嗰啲即系做外科手术嘅医生啦，佢放工已经散晒，真系。好啦，送一首音乐一首歌啦，我好鍾意嘅一首歌俾我哋嘅医护人员听啦。嗱而家秋天啦，而家係好啱呢个季节㗎啦，咁就送个秋天嘅歌俾佢哋啦。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 便嫌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 有時咧有一隻羊喎嚇，咁啊羊咧就係、生咗只羊仔啦，咁啊佢就想生多隻，咁啊但係咧佢個竇咧就唔夠大啦，就要個大啲嘅。咁咧，佢就储咗200,000咧吓，就出嚟起啦吓。但系咧，就系佢啊要问过只狼啊，狼系佢哋嘅，即系喺嗰度管理嘅单位啦。只狼就话唔得，你自己喺度起咧就系违章建筑吓。咁咧你就自己唔可以起嘅。你就要去买翻嚟，同边个买咧？同个龟去买吓，咁啊龟咧系搞工程噶嘛，咁咧就佢先咧只龟啊，就先要啊贿赂只狼咧，就取得开发权啦，就俾咗200,000佢，咁咧就然后咧就仲要咧去买块地，开发权就200,000，块地就500,000吓，总共俾咗700,000，佢自己咧就再花多100,000咧，就将一个新嘅羊窦咧起好咗啦，咁样成本700,000。咧就卖俾只羊咧，就要价200,000吓。咁啊，只羊话：我本来都得200,000去起呢个窦嘅啫嘛，我边搵200,000吓？咁啊，借钱咯吓。就问边个借咧？问老鼠借。老鼠咧就借200,000俾佢啦。佢话咧嗱，连本带息咧就系20年内还清，总共300,000。借200,000咧，呢20年咧就还够300,000咁样吓。咁呢就结果呢就係咁囉，就大家就达成協议啦。咁一狼就赚到钱啦，老鼠就赚到钱啦，隻龟就赚到钱啦，淨係隻羊呢就係好惨囉。佢去边度搵300,000呢、啊、搞到呢即係佢而家呢仔都唔敢生啦、啊。后来即係羊呢啲羊呢越嚟越少啦，因为大家啲羊都唔生仔啦嘛。即係狼呢就觉得喂咁搞落去我哋个都冇肉食㗎喎。咁就宣布话好啦羊啊，你哋可以鍾意生几多少生几多啦，管你再生啦。 嗯，我就谂咧，又听咧，即系啲羊啊、啲狼、啲龟啊，同埋老鼠都咁醒咧，人类真系冇定。不过亦都系呼之欲出啦，呢个系咪讲到两孩政策咧？ 我谂系啦，咁呢个故事咧就唔系长哥寻晚发梦谂出嚟嘅，就系内地啲网民喺度流传噶啦。嗯，就系因为咧，大家都知啦，即系十日前咧吓，即系失惊无神咧吓，内地有个新嘅政策。嗱，咁呢件对于内地人嚟讲系好大件事嘅，因为过去20-30年啦，佢哋都觉得即系好惨咯，一孩政策咁样吓，咁咧净系准生一个咧，咁就系家庭嘅生活出现好多问题啦。咁由于好多经济啊同埋观念嘅原因咧，有好多人就想生多啲啦，好多地下生嘅咯，即系生咗又唔报啊，咁样搞出好多好多嘅问题咯。 咁而家亦都系讲到，就算系开放咗。 咗呢个两鞋吓政策嘅话咧，或者两鞋以上两鞋化啦吓、啊，取消呢个一鞋政策之后咧、嗯，都唔代表大家一定会生噶，因为个物价又高涨啦， 冇错啦， 成本又高。喂，生个仔以前就即系养个仔，我香港就话400万啫，而家分分钟又涨紧个价，又唔止啦咁。如果强哥，其实你睇呢张新闻，你会用咩角度睇咧？你会用环保的角度 系啊？嗱，分开几方面嚟讲，一方面头先你都话咯，你俾佢生唔系等于人生噶，系想生噶。仲有就系想生唔系等于生到噶。而家越嚟越多嘅即系生育年龄嘅男女啦， 不育 系不育又不孕，咁样即系男人就叫做不育，女人就叫做不孕。即系想生生唔到咁样啦，一方面啦，第二个佢哋想唔想生咧吓？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嗱，咁啊，全世界趋势睇得好清楚嘅，就系、是、即系教育水平越高，就啲妇女嘅独立经济能力越强，吓咁咧就越唔想生仔，生得越少嘅，越系即系核心家庭啊咁样啦。反为咧传统嘅农村咧，由于佢哋需要人手啦，同埋观念啊等等问题啦，同埋佢哋嘅成本低咧吓。嗱，因为点解咧？喺大城市你生个仔咧，又话几十万、几百万先养大个仔噶嘛？喺农村唔使噶嘛吓，你一生几个咁个家姐就孭住个妹啊，就喺度耕紧田噶嘛，担水洗衫噶嘛。咁所以咧，即系话咧，越所谓落后嘅地区咧，就越生得多。越系城市化，越系教育水平高，经济条件好咧，就唔生噶啦。咁如果系咁的话咧，你会造成一个你俾佢生啦吓，咁就几后遗症，即系几大剂噶。好简单咁讲就系、是，将来咧就系越贫穷、越落后、越知识水平低。 嘅国家 系越唔文明嘅地区咧、就佢生得越多。你想佢生多啲，即系已有大学教育啊，或者系有专业啊，嗰啲人又唔生，咁佢个国家咪越嚟越唔掂咯，就系咁啫嘛。咁啊，调翻转头讲啦，点解即系突然间要即系解决，即系咁搞咗咁多十年嘅政策，要扭转咧吓？咁有好多个估计啦。头先个估计系一个估计啦， 系 即系原来咧，俾人哋生多啲咧，啲干部啊、政府啊，同埋好多嘅行头咧，赚到好多钱。但呢个我冇谂过，我都谂佢哋讲得出咧，应该都系噶啦。 因为官方嘅讲法就话佢人口嘅劳动力下跌啦，即系劳动人口又即系跌晒咁，搞唔掂。咁呢个就系自1979年以嚟嗰个嘅一孩政策开始啦，逐步慢慢就见到嗰个嘅唔掂啦。因为呢段时间噶嘛，呢35年嚟开始慢慢见到啦。因为嗰代又产生一代出嚟，咁结果呢一代嘅时候咧，又唔系好想生下一代，咁所以个劳动人口咧就大幅下跌咁。 嗱，系唔系咁样样咧吓？表面上系咯，我睇到实际上唔系咯，好少人指出呢一样嘢啊。即系而家你睇翻佢人口嘅分布咧，你睇到啦，点即系佢谂住，哎呀，惨啊惨啦，过多20-30年咧，就50-60岁、70岁嘅人好多，20-30岁嘅人好少。头先你讲嗰个问题喺嗰度啊嘛，但系阿长哥话唔系，将来咧唔会有咁多50-60岁嘅人老人。家要养啊，佢哋惊呢样嘛，唔使啊，佢哋一早死鬼晒，唔系我黑心吓，即系话咧，而家啲人啊，40-50岁就过劳死，冚唪唥都走晒，咁使仲使乜养佢啫吓？将来即系佢哋系惊呢样啊嘛，而家即系啲人嘅寿命，你将来唔系越嚟越长啊？我哋最惊就系话大家将来都70-80，香港而家话妇女啦。就会去到92喎吓，即系预期嘅寿命，呢个唔会发生噶。而家呢一代就系、是，但系去到10年、20年后咧，一定唔系啊。而家20几、30岁已经系周身病痛，去到30零岁就长期即系入厂啊。40、50岁咧，你就唔使就照料佢，因为佢哋一早已经走晒。即系将来系咁啊嘛，呢个趋势肯定系咁啊。除非我哋而家马上去改变我哋嘅生活方式，尤其是系即系食肉啊嘅问题啦。一阵我哋就会讲呢个问题啦。不过即系讲翻头先，个政策系咁样啊嘛。即系政府，我觉得如果系为咗呢一度咧，就佢哋计错数啦。当然我哋系非常之反对一孩政策嘅。即系不人道， 当年啊嘛， 会引出好多嘅问题。 即系唔少嘅人都话系咯流产，即系当时就要流产。 佢哋话呢个系好残忍啦，系咯野蛮噶啦。同埋咧吓， 你屋企得一个呢，即係嗰啲搞出啲小皇帝嗰啲，我哋大家都明㗎啦， 管教啊， 係啦， 都去如珠如寶。 咁呢一代呢，一孩政策下嘅一代呢，真係好多嘅问题，佢长大咗，佢哋唔識社交啊，佢哋就自我中心啊，乜乜乜乜乜呢一啲啦，而家咪睇到囉。 就算你话係两孩或以上两孩化啦，都唔代表短时间之内呢会即解决到政府方面所讲嘅譬如人口老化，即係解决呢啲劳动力嘅问题呢，因为佢都需要长大㗎嘛，一段时间㗎嘛。有啲嘅学者就话呢，係需要呢就係起码就係五到七年呢先至能够见到呢所谓嘅嗰个成效喺度囉，同埋嗰个人口呢要每年啊要产到呢就3000万嘅新孩儿先至 OK 喎。 原来生活好快乐。 長哥呢剛才都叫透露了少少今日我們的主題就講食肉啦。我相信這個呢就是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就講話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一的時候呢同阿長哥做節目呢我就嘩世衛當時呢就都是有啲風放出來啦，就話會即係通過宣布呢就講這個啲紅肉就列為這個以 A 級的致癌物啦，譬如你有火腿啊煙肉啊香腸啊這些加工物呢就會列為一級的致癌物啦，同這個香煙啊砒霜啊都是同列是一级的咁。咁上个礼拜星期一嘅时候呢讲就未正式公布嘅。 啊我哋事先张扬喎。我哋全香港好少有传媒我哋咁早报道下。咁我哋预咗呢就係几个钟头之后呢佢就正式宣布啦。 咁的确就係都喺上个礼拜二嘅时候呢正即係世卫方面真係正式宣布。 係啦。 呢一个嘅即係消息呢係坚嘅係真嘅。咁上个礼拜都引起坊间好多好多嘅言论真係嘅长哥你打开报纸啊。唔少嘅报章都做好多嘅专访啦。就係买啲快餐店老板啊， 系啊系啊， 啊茶餐厅伙计啊， 会仲俾人食？ 系啊，喂，会唔会俾人食啊？咁有啲老板就我唔惊嘅，我记得佢咁讲，我热狗，我呢个热狗王招牌热狗王咧，一日都卖几千个啊，咁我根本就冇惊过。咁啲茶餐厅老板就系话咧，佢话呢啲食物啊，火腿啊，煙肉啊，甚至乎肠仔咧，根本离唔开咧，就系可能系啲打工仔又好啦，甚至乎香港市民佢朝早啊。食嘅早餐必选之列嚟嘅，亦都系冇担心过呢个销量嘅问题咁。咁但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外国方面啊，肉类加工嘅一啲嘅协会咧，我见到出嚟就讲话，即系对于世卫嘅呢一个讲法咧，根本就系荒谬嘅啊！佢话咧。好多嘅证据都证明咧，呢啲即系肉类有嘅，譬如你话蛋白质啦，绝对系人类应该要咧，就系正常日常生活要摄取嘅。所以咧，如果佢咁样咁讲咧，绝对系无理嘅。咁因为可能亦都触动到另一方面，就系讲到就系话。即如果你话佢哋啲出产嘅食材咧系有致癌物质嘅话咧，佢哋嗰个嘅包装啦系需要加一啲嘅警告字句噶嘛？我上个礼拜讨论过啦，长哥系咪？若果系话系咪应该同香烟？我想话系咪同香烟一样要有警告字句？ 整个骷髅头喺车度 啊？系咪有个骷髅头咧？话食完之后会即系死咗咧个样咁？系咪有呢啲咁嘅阻吓性？因为一有嘅话咧，我相信对于个业界嚟讲咧，佢哋就好首当其冲，好大嘅冲击，咁所以咧佢哋有好大嘅反应咁啊。小学生是怎样呢？长哥我告诉你听，有些报章就走去找小学生咁，哎呀你而知唔知道呢有呢个报告呢就讲到啲香肠啊呢一啲嘅施华力肠仔啊咁会系致癌物啊咁。跟住个小朋友呢做紧小学生嚟嘅，好得意佢话呢咦呢啲外国研究嚟嘅，关香港人咩事啊，我照食我睇唔到咁。咁所以呢你见到个坊间嘅反应呢，其实对于呢个世卫嗰个嘅报告呢都系好大嘅回响啊，长哥。你有冇留意到啊？ 有啊，我喺网上呢即刻就有睇到啲网民讲啦，有一个叫做AP Michael 嘅，佢就话酒又唔飲得，肉又唔食得，人生仲有乜乐趣， 有乜意义啊， 不如算罢啦，香港人又烟又酒又肉都有八九十岁命，我心足啦，酒继续飲，肉继续食， 烟继续要飲食真的讲飲。 另外一位 Zen Lau 就讲啦，既然呢列作一级致癌，咁系咪应该禁售呢咁啊，咁头先你都睇到好多嘅访问啦，咁想长哥想讲清楚究竟发生咩事先。即係上一次我哋只係比较概略嘅报道啦，预告。 好似个预告。 咁而家呢就话呢几日呢就有好 全世界有好详尽嘅报道，咁、我觉得咧，我哋都要了解清楚人哋讲紧乜先，我哋为乜拗，要你拗之前啊，都要知道个事实啦。 拗啲乜嘢啊？ 上个礼拜喺呢个节目咧，我哋就话啱啱讲开第二样嘢，就系话下个礼拜我哋讲味精啦。咁啊，而家唔好意思啦，我哋味精嘅远洋路讲咗呢样先吓。咁啊，先讲清楚而家咩事先？而家咧发生嘅事咧就系咧联合国嘅属下嘅一个机构，呢、這个咧就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所。就唔系世卫，唔系世界卫生组织吓。咁啊，佢有好多个机构噶嘛，其中一个咧就国际癌症研究所。咁咧佢又失惊无神咧吓、即系都有少少无啦啦咁样啦，就发表咗一个报告。等我讲点解会系失惊无神无啦啦吓，即系大家都冇预备佢会喺呢个时间整单咁嘅嘢出嚟嘅。佢就话咧，佢哋而家根据好大规模嘅调查嘅结果咧，就证实咗一样嘢，佢哋要咁样作一个裁决，就系话咧，有一啲嘢咧，而家加落去咧，就系一级致癌物，有一啲咧系二级 A 嘅致癌物。咁咩叫一级致癌物？而家加落去嘅咧，本来咧一级嘅致癌物咧就有咩咧？就系咩石棉啊、烟仔啊、砒霜啊呢啲吓，呢一啲叫一级。咁咧肯定会致癌嘅，即系好严重嘅吓。咁另外一啲就可能会致癌嘅，就系、二级啦， 二 A 级 吓，有二 A 有二 B， 二 B 级。 咁二 A 嘅咧，而家要加多一样咧， 红肉 就系、是、红肉啦。就咩叫红肉咧吓？佢有定义嘅，红肉咧就系、是、脊椎动物嘅肉，咁即系猪牛羊马。 嗰啲有隻椎动物 系啦，就唔包括系禽类嘅，即系火鸡啊、鸡鸭鹅嗰啲，嗰啲唔包嗰啲，又更加唔包鱼啊嗰啲咁。 因为啲鸡有时我食嘅白色噶嘛，俾啲肉系嘛，即系唔系血淋淋唔色噶嘛。 咁咧就即系话咧，如果你系食肉咧，食即系红肉咧，就已经几危险噶啦。但系如果你嗰啲肉系经过咗人工处理咧。咁咧就变咗一级啦，嗱系包括埋禽类，即系话烧鹅都系，吓啊佢哋就整嗰啲火鸡啊嗰啲都系，咁啊咩叫人工处理咧？即系你腌过佢啦、烧过佢啦、焗过佢啦，咁啊算噶啦，咁吓，咁咧嗱呢一个裁决咧就系基于一个叫做 meta research 嘅，咩叫 meta research 咧？嗱你自己做科学家，你去揾捉啲嘢去做实验，或者去街度访问。呢、這个叫做系即系一手嘅啦，嗱二手嘅咧就唔出街又唔做嘢嘅，净系坐喺度咧就系、是、分析人哋咁多人做过嘅嘢。佢呢一次咧就系揾咗几千即系几十个国家、几千份嘅研究报告一齐摆埋一齐，摆埋喺度，咁就统计佢哋嘅即系嘅结论啦。咁咧就系、是、结果咧就发现咧嗱，因为人哋做咗几千次调查啦嘛，系嘛呢啲全部都系全世界最顶级嘅专家，用最严谨嘅方式经过咗非常之严谨嘅即系筛选程度，先至可以喺最尖端嘅即系期刊。医学期刊专门嘅地方发表嘅，咁所以咧一定系可靠噶啦。咁啊，用最可靠嘅方式去研究咧，发现咧肯定呢一次系啦。咁啊，同埋咧，佢声明咧呢一次嘅裁决咧就并非系全部通过嘅，佢有22个委员咧。就系、是、有7个系唔投票嘅，就话唔赞成嘅。咁只有68%咧，嘅赞成率。 最后都通过咗啦，不过点都好啦。 佢话个通过就唔需要100%嘅，即系绝大部分，即系70%啦。佢哋嗰啲委员咧都通过咗。嗱、个事实就系咁样，咁搞出嚟啦。即系佢哋又经过系边啲人、咩嘢机构，经过咩嘢手段，去作出呢个结论。好啦，咁而家咧，佢跟住就讲啦，其实。点凭乜嘢去话佢嗰啲嘢会致癌呢？佢话需三样嘢吓，即系话咧，你而家嗱，先讲明先，佢哋包含嗰啲咧，系我哋食到啲咩先？西方人咧就食火腿啦、香肠啦、烟肉啦、 系嗰类嘅， 啊 煎牛扒啦， 热狗啊， 热狗啊，烧鸡啊呢啲啦，肠仔啦，嗱、我哋包括埋中国人啦，佢冇提到、啊 嗯， 就系、是、我哋食好多诶烧嘅肉味啊，烧味啦，同埋腊味啦，就系、是、包括咩咧？我哋嘅烧鹅啦，烧鸡啦，烧猪啦， 其实都系加工腌制过噶嘛。 系啦，另外腊嗰啲啦，腊系包括埋即系腊肠啦、腊肉啦、腊鸭啦，我哋食得最多噶啦、 嗯。 好啦。咁啊，而家我哋香港人朝朝食嗰啲嘢嘅， 尤其是广东人添， 系咯。嗱，你而家正如头先你讲下，嗰啲餐厅都话咯，佢话系必选嘅，朝头早吓肠仔午餐肉啊， 晏昼都整碗叉烧饭啦， 系咯嗰啲， 下午茶啊整碗即系叉烧， 系啦， 叉鹅奶粉啦 咁咧就呢啲嘢其实衰边度咧？根据呢个调查咧，佢就系话系三样嘢嘅。第一个咧就系、是、你一腌过佢咧，就会实有嗰样嘢叫硝酸钠。硝酸钠咧就本来唔系好大问题嘅，但系立咗我哋身体咧就变成亚硝酸钠，咁、咧就会致癌噶啦、第二样咧就系、是、衰咧就系、是、咧，你如果食呢一啲红肉啊呢一啲咧，就系、是、佢有好多嘅血红素。 嗯， 血红素咧就本来就系 O K 嘅，我哋身体都需要嘅。 嗯， 但系动物里面嘅血红素咧吓、就会影响，即系同植物系唔同嘅。我哋喺植物嘅吸收嘅血红素咧，就唔会系危害我哋嘅身体，反而对我哋身体有益嘅。咁啊，但系动物嘅血红素咧，佢因为多咗一啲血红素铁啊嗰啲好复杂嘅嘢啦吓，就食落去咧就令到我哋致癌咁样样吓。第三咧就系、是、因为系高温。 嗯， 凡系乜嘢嘢咧，经过 高温处理， 系啦，摄氏百几二百度咧，吓、佢都会变态噶啦。 烧味啊，啲烧烧叉烧喺个炉度烧啊， 所以焗啊烧啊嗰啲咧吓，嗱、不过咧就系、是、如果你烧窿咗嗰啲植物嘅嘢咧， 吓、 譬如即系焗面包啦，多少好多时候窿噶啦 ，OK 个。 嗰啲就稍为好啲，即系致癌嘅机会就会低啲。但系咧，就系、是、如果系肉类有动物脂肪咧、即系有啲油脂，譬如有啲猪油啊，有啲鸡油啊喺度喺嗰度咧，咁咧就窿咗咧，就系、是、致癌嘅机会高好多。咁根据呢个统计咧，就系衰呢三样啦。 嗯，转头翻嚟咧，不如我哋都再讲下。我相信长哥今日咧，唔系得呢啲咁少嘅数据、我知道佢一定会讲下食肉有其他嘅唔好处啦。点解佢又都咁推广食生咧？ 咁同埋可以做啲乜啦？咁而家咧，我哋分享一段静啲嘅音乐先啦。 继续翻到嚟长哥今日嘅呢个主题，讲到食肉啦吓，咁啊，因为之前讲嘅呢个世卫下嘅国际癌病研究中心，佢发表嘅呢个报告咧，引嚟大家好大嘅反应啦。咁头先讲咗好多数据啦，咁啊，长哥咧好整体，亦都系好概括，亦都系好全面地咧讲咗呢份报告啊，嗰啲数字啊点样得嚟啦，啊，有几多个专家咧去即系赞成啊，通过翻嚟啦咁。咁但系讲到咧呢个食肉咧。阿长哥，我真系好个人嘅一个意见啦。 嗯， 我觉得呢个嘅报告就算出咗嚟咧，对于香港嘅市民咧，你话佢哋会唔会听完之后咧，短暂时间会惊一惊咧？我觉得会嘅。啊，短暂时间会怯一怯，啊，食少啲啦咁。但我相信嗰个能力咧，维持唔到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打回原形噶啦。系咪我长咗添啊？长哥，可能三个礼拜啊，系嘛？ 我谂就啱啱相反喎， 系啊， 吓嗱，你又睇住啦，睇下边个啱啊。 好， 我谂未来呢个影响系非常非常之严重啊，所以先至咁大嘅反响咯。 嗯， 尤其是系嗰啲肉类生产嘅，即系嘅行业啦。我你唔想象唔到啊，佢哋系赚几多钱，同埋佢哋即系会受到几大嘅影响。 嗯， 原来咧，而家全世界啊，就系有呢啲生产肉类。即是包括埋禽类啊嗰啲啦，系占有好大嘅势力噶。咁佢哋啊，而家长期以美国为例啦，佢哋请咗1000多个即系嗰啲叫 lobbyist 啊，就系专去做游说专家啦，就俾紧好多钱佢，讲紧几多钱咧吓？而家系有2亿美元啊，每一年啊。就是派咗去就搵就俾咗啲1000多条友呢，就係专系喺国会啊，喺其他嘅嗰啲国际机构喺度游说。嗱，所以你话咩世卫嗰啲组织啦，咁佢哋平时公布嗰啲嘢呢都系非常之不公平㗎，同埋非常之系保守啊，非常之远离事实㗎。 嗯， 即系譬如最明显嘅就系关于免疫针嗰啲啦，长哥长期都系唱反调反对佢哋噶，咁呢一次好似输打赢要咁啊！总之有一次佢哋讲翻一次长哥啱听嘅嘢咧，你话啊呢次你又听啦咁样啊！ 但更加证明长哥你唔系为拗而拗咯。 咁即系佢哋嗰班人系做咗好多呢啲嘢，仲有嗱讲一个呢啲冇人法唔政治化噶，你知唔知嗰啲钱去咗边度啊？佢啲钱系捐晒俾共和党噶，美国啊，民主党系占好少噶。即系话咧，喺以美国为例啦，如果嗱，而家佢哋就嚟就美国竞选啦，大选啦，共和党如果赢咗咧，吓就系将呢件事揿得好犀利。如果系民主党赢咗咧，吓因为佢哋收少咗钱啊，佢哋咧就会系推行一啲健康啲嘅政策啦，好多方面都系咁嘅。好啦，讲翻呢一单嘢啦吓，咁就你话啲人香港话三分钟热度，听几个月咧就唔记得咗一件事啦。 系 你有睇啊？而家去到一个位咧，系成个势啱啱扭转， 系 就系争少少嘢嘅啫。咁上个礼拜我都好简单咁提过，而家就讲翻长少少啦。就系喺20多年前咧，当阿长哥呢班人喺度，我自己就食咗数30年啦，讲即系素食健康啲啊，去食肉啊唔系咁掂嘅，就系当你系废嘅癫嘅，你班极端分子，你哋激烈吓，你哋冇科学根据嘅，你哋迷信嘅。系咪先？你哋班人一啲都唔科学嘅咁样，你哋食埋啲咁嘅嘢啊，就冇均衡营养啊，唔得嘅，唔健康噶。医学界都系咁讲嘅嗰阵时，因为佢哋信医学界、信营养嘛，营养界啊嘛，全个传媒都系咁样讲嘅。嗱，你有冇留意最近呢几年咧？系传媒咧，就是、传媒反映到咧，系个情系系好唔同噶。而家传媒猛咁去报道边度素食好食啊，素食啊，而家有咩嘉年华会啊，咩报道得好多噶。你睇下。嗰啲飲食版啦，嚇佢哋而家你知啊，傳媒專業報導新嘢噶嘛，嚇舊聞就冇意思噶啦，佢哋而家都係報導好多食素， 都唔係講笑。我哋有個控制員阿 Chris 咁，佢自己係一個食素嘅人士啦，咁佢喺網上度寫好多一啲素食嘅食譜啊，咁最近我都見佢上咗報紙啊，你諗下，可想而知個傳媒嗰個推動力都幾勁啊， 係啊，你推睇下而家賣嗰啲書啊嚇，開始講食素嗰啲書開始出現啦，嗱咁咯，最近我睇到咧有一个好大嘅转捩点，系我哋以前系估唔到嘅。嗱， 就是大約是三年前左右， 二年左右， 以香港為例，就突然間開始就啲食素變咗係 respectable， 即係啲人覺得係有文有路嘅，你班人唔係亂搞嘅，都幾值得尊重嘅。其中個轉捩點係咩呢？就係同環保有關啦。以前冇人講係食素同環保有咩關係嘅，個只係覺得你呢一班人傻嘅啫咁。但係大約喺十年前到呢，就全世界都承認啦，原來食肉係破壞地球，即係生態，同埋引起而家我哋就生態大災難嘅最主要嘅元兇之一， 即係碳循環啦，同埋啲牛 嗰啲 啦，係 啦嗰啲啦， 呼吸啊，排放嗰啲， 斬曬嗰啲咩熱帶雨林啊，我哋將來冇氧氣啊嗰啲咁嘅嘢，咁係最初咧就係由美國以前嗰位副總統 Al Gore。佢提出嚟啦，咁後來就聯合國好多嘅機構呢都承咗呢樣嘢，咁於是呢啲人呢為了地球的生態就食素啦，咁成為一個大嘅潮流，就唔係淨係為自己健康啦。咁於是呢就我睇到呢喺香港三年前開始呢就啲人開始成潮流啦，而家就話星期一呢就綠色啦，係咪即係 Meat Free Monday， 外地叫做 Meat Free Monday， 香港呢包裝得好好，就叫做綠色星期一 Green Monday， 咁搞到呢有啲學校呢星期一都係有提倡素食啦， 餐單 係有提啦，又喺餐店又提倡啦，呢啲咁就係非常之突然間就係轉㗎，咁食素嘅人呢全世界而家多咗好多，而估唔到咧，美國而家開始咧，一路都係啲人食素咧，係多咗好多好多。我哋喺香港啦，即係睇唔到，但係美國係好明顯嘅。咁其中一個引起影響力最大嘅，你估係邊個咧？就係、是、前總統克林頓。 哦， 佢嗰陣時咪心臟有事嘅嚇，咁啊即刻就轉咗就食全素。咁呢就啲人睇佢頭呢就係即係知道呢即係真係要改變啦咁樣。同埋因為美國嘅即係心臟病啊嗰啲癌症啊犀利嘛，啲人就知死啦，咁就開始即係開始食素嘅潮流興起啦。咁呢就有一個理論呢，就係話凡係一個新嘅潮流去到人口嘅 5% 呢 ,5% 即係咁呢就當堂就形勢大轉㗎啦。而家就係咁啦，美國啱啱去咗 5%。咁呢開始啲人就會講啦，就係尊重啦，覺得係即係新奇啦咁樣。咁呢就由邊緣進入主流嘅文化，素食而家就 係慢慢一個開始，好似轉捩點咁啦，一個時期嘅開端啦。咁都係有待觀察。 而家講素食咧，就係、是、人哋覺得你啊，你係幾時尚喎、啊？政府都係咁，政府的口風係轉曬嘅。以前就話唔得嘅，佢哋以前嘅即係我哋嘅衞生當局咧，就食素唔健康嘅，唔夠嘅。而家唔同啦。 原來生活好快樂。 剛才我就好叫斷言啊，好大膽咁講，我長哥肯定呢即係三個月啊，三幾個月啦，啲人已經將呢個報告呢拋諸腦後㗎啦，唔記得曬，繼續呢就係即係不停咁食啲紅肉啊，甚至乎呢啲加工嘅致癌物啦咁樣。我會唔會講得太長呢？長哥就話唔會，佢話呢好反而相信就係話呢將來呢好多嘅報告又好啦，或者好多人士繼續呢就係會喺呢方面更加留心啦，更加留意，因為佢覺得呢一個大趨勢嚟嘅，一個潮流嘅一個嘅指標啦咁。我又有時又好認同，但有時又好矛盾，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都係，你話佢係咪唔知道即係食煙會引致癌症呢？喂，佢唔係唔知㗎，飲酒係咪唔會即係癌症？唔係唔知㗎，但點解繼續落去呢？即係好多嘢我哋知道，但係繼續去做㗎，長哥。 係呀，你講得好啱啊，你嘅觀察呢我完全同意㗎。不過呢一次係同其他係真係好唔同。 有唔同喎、 啊。以前好多嘅報告呢啲人聽咗之後係喎幾個月下但係唔記得咗呢係就真嘅。但呢次真係唔同。我譬如問你一樣嘢啦，你係做爹哋啦。 我未做。 有一日有個仔啦。你会有一间学校佢呢就係、是、有好多个课室都有石棉嘅以前嗰啲学校你知唔知即係天花板系石棉㗎礼堂系石棉㗎喎里面咁后来拆晒啦石棉就讲明系致癌㗎啦咁你会唔会搵个仔去读嗰间学校先 咁应该唔会嘅，即系知道佢咁唔好。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个仔喺学校吓，玩翻佢，你去睇医生啦吓，个医生坐低，佢自己点烟仔，怼口烟仔俾你食，你会唔会以后再睇呢个医生？ 咁梗系唔会啦， 梗系唔 会， 就系咯。而家如果你将肉类同石棉同烟仔同级咧，系一样嘅啫，即系将来咧，佢哋会 on the defensive， 佢哋咧就要系解释点解佢要做呢样嘢， 个严重性， 个严重性， 仲有砒霜啦， 系咯，嗰啲咁嘅，你唔会俾砒霜人食噶嘛，咁你又俾抢请人食？ 你咁样啱喎， 即系话你而家开间茶餐厅，你而家开间酒楼，吓，话到明落砒霜嘅，仲搵人嚟先，即系咁咯，吓， 阿陈哥，但系咁，好，佢嗰个报告咧，我就觉得佢系留咗一着嘅，留咗一手嘅，点解咧？佢啲专家都有啲嘅专家接受咗外国传媒一啲嘅访问啦，报道咧就话咧，其实呢个报告咧唔系叫人哋一刀切话唔食嘅， 系 啊，唔系绝对唔系。个意思就系希望咧，就系想多啲人关注啦，同埋减少咧就进食呢啲加工嘅制品啦，或者红肉咁解嘅啫。其实呢个位其实你觉得算唔算留咗一手，留咗一着咧？减食啫。 Yes and no， 冇错。佢而家咧，佢定咗一个危险线啦吓。嗱，当然呢啲危险线咧都系好 arbitrary 嘅，即系好随机嘅、随意嘅吓。 都有争议性嘅， 有争议性噶。佢话咧一日咧，如果你食多过咁多咧，就有好大嘅风险啦。啲咁多咧就系50克，50克有几多咧？即系一条热狗啦，或者系两片火腿啦。或者是四片煙肉啦，咁樣即係咁樣就叫就50克。 佢仲有一個明確嘅數字，就話你如果過咗50克嘅話咧，就會患呢、這個大腸癌嘅機會咧，就有17%定18%。 18% 加高咁樣咯，就係一樣啫嘛。而家食煙嚇、啊，即係你好多人都話：哎呀，而家啲咩都係量嘅問題啦。你食少啲，食得多就梗係有事啦。咁樣，喂唔係喎。咁如果係石棉咁樣，我间学校20间课室，我有2间系装嘅，咁咪冇事咯，唔系咁计噶嘛， 少少砒霜咪冇事咯。喂，你唔攞咗茶面包？ 即系问题系咁，即系头先我哋读出话有嗰个网友话。酒又唔飲得，又唔食得，有乜人生樂趣呢？喂，人生樂趣，如果你淨係靠飲酒、靠食肉呢，咁你真係冇咩人生樂趣囉。即係佢話不如算吧啦，香港人有煙有酒有肉，都有80-90歲命。喂，阿叔阿哥，以前啲人有80-90歲命啫，唔係等於而家年輕一代有，你就食翻呢啲嘢有80-90歲命喎、啊。以前啲人鬼咁早瞓，而家你哋成夜晚12點後都未瞓， 咁都俾你拆穿 先，係咯，即係淨係講呢樣啦。以前啲人冇打咁多針，係咪先嚇？以前啲人咧，冇咁多肉食添，跟住就嚇，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嘅變數， 空氣又清新添， 係咯，空氣啊嗰啲啦， 環境又美好啊，少到污染物、致癌物質 等等啦，生活冇咁緊張，冇咁多嘢煩。 原來連嗰個嘅空氣污染物咧，世衛都列入咗2A級嘅，仲有一個加班冇事嘅，知唔知？喂，咁咁咁，系通宵。通宵工作咧，原來係列入咗2A級嘅事啊！ 肯定係啦，呢一個係咯。咁有啲人要當夜更，係咪先？咁嚇。咁另外嗰位網友先，我咪講咯。佢話：如果係一級致癌，咁係咪應該禁售咧？嚇、咁啊，就係講真，講得嚟遲早有禁售噶啦。 有個道理喺度喎。 係啊，嗱，你話香煙咁啊，煙咪逐步禁咯。以前就准禁，而家呢度又唔食得，嗰度又唔食得。而家限制你咧，要又唔准卖俾18歲以下啦。仲有咧，就系个烟包又咁啦，一步步嚟啫嘛。而家即系唔系一晚讲尽杀绝。 因为当然背后系存在住同好多即系烟草商嗰个嘅角力啦， 系啦， 因为呢个系好大笔嘅一个金钱啊， 冇错啦， 利益嘅喺入边。 即系又啲我哋会睇到啦，将来会咁啦，汽水啊就好明显噶啦吓。而家喺美国。 好多嘅州咧，一開始慢慢就收窄咗對汽水嘅規限，就係禁鬼埋噶啦。但新加坡就可能行先噶啦。 新加坡即係禁咗飲酒啦， 即係等等啦。 係 好多人咧， 大部分時間禁飲酒。 呢次世衞對唔住，呢個係世界國際咩組織 癌症研究中心。 佢講呢，其實佢講咗只係肉類嘅即係風險嘅一小部分嘅啫。仲有幾樣咧，佢冇講到嘅。咁啊，順便喺度咧提一提大家啦嚇。佢淨係話咧，因為燒過，所以引起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嘅硝酸鈉啊嗰啲咁嘅問題啦嚇。咁咧，佢冇講到幾樣嘢。就是食肉同埋即系食素嘅分別啦，吓、其中一個毒素就系、是、好多嘅農藥啊，好多人都話咧，咁我食菜最怕農藥噶啦，咁其實肉啊仲多農藥噶，个分別就系菜嘅農藥咧，水果嘅農藥咧，你喺多多少少咧可以避免嘅。譬如你買啲厚啲皮嘅水果，西柚啊、鹿柚啊嗰啲。咁就佢点噴都好啦，都冇咁容易入到个肉嗰度嘛，你唔食个皮㗎嘛，係咪苹果你都可以批皮㗎嘛，嗱肉就冇得批㗎啦。咁囉食多啤梨就冇得批，食肉更加冇得批㗎。同埋啲肉呢就係佢嗰隻豬啊嗰隻牛係几年成世就储藏咗喺。 好多人就係鍾意食佢啲肉嗰啲皮㗎。 咪就係囉。 长哥你知道嘛。 係啦。咁即係所以呢个又有个分别囉。同埋呢食肉同埋食即係蔬菜有个分别啦，就係你落好多嘅调味料。最经典呢就係午餐肉啦、鱼蛋啦呢啲咁啦。呢一啲係最多硝酸盐㗎。点解最毒系呢啲咧？就系、是、因为佢落咗好多嗰啲调味料啊， 遮佢嗰啲唔好食嘅味道。 系咯，吓佢本来就唔好食噶嘛。嗱、你啊落你食苹果、食蕉、食菠萝，冇人咁癫去搽啲嘢落去， 加豉油腌菠萝 啊，嗰啲咁啊嘛。烧香蕉都有人吓，其实就好傻。 烧香蕉 系有噶， 都好兴而家， 系噶， 好兴嗰啲串烧铺咧。你唔好话长哥，头先你讲啲山果咧，譬如你菠萝啊、香蕉，全部都烧得。 好啦，嗱，烧得你都唔会要腌佢啩？你唔会用味精去腌佢啊？ 咁、okay, 又好似系，佢仲会咁噶？阿长哥佢会去搽啲酱， 啲酱 系咪后加？佢又唔会单系菠萝嘅，佢会夹住啲肠仔菠萝、肠仔菠萝， 系咯。 烧完之后咧，仲要有啲酱咧，就搽落去。 你讲起烧咧吓，要再提一次咯。点解 barbecue 咁 烧嘢 咁严重咧？ 啲寒烧啲都系， 就系因为佢不但只系啲肉烧咗系出问题啊，佢搽啲嘢有问题啊。嗱，味精 啦，搽蜜糖啫，啲人话 唔系啊。而家你食猪扒咧，佢系腌过味精噶，肯定腌过味精，佢同你腌咗先卖俾你噶嘛。如果唔系，猪扒冇咁好食噶嘛。仲有味精，仲有其他可以 kick 卡嘅啲嘢啊，咁样样系防腐剂嗰啲咁嘅问题啊嘛。味精呢样嘢咧，真系我哋就详细第日讲啦吓。就系、是、就咁食，以后就已经有问题。你一烧咗佢咧，经过高温咧，焗啊烧啊咁样样咧，就出现好多嘅问题。佢就真系致癌嘅即系风险大好多。咁咯，所以即系我哋食呢点解佢哋话烧系咁危险就系咁咯。嗱，再讲翻嗰个以前嗰啲研究嘅报告啊，食一餐。American barbecue dinner， 即系美式嘅，即系我就未食过啊。佢食乜咧？烧肠仔啦啩，烧牛肉啦，烧即系食一晚啊。佢话等于食咗200支香烟嘅致癌物质落肚。哇！你咁如果系咁的话，边一个团体仲够敢搞 barbecue 派对咧？ 但系咪呢啲系有啲研究报告真系确实地做出嚟嘅咧？ 系啊，呢啲系非常之科学嘅，大家公认咗，医学界公认咗噶啦。咁啊，仲即系政府点即系政策方面啊，点可以再容许人哋去烧嘢食咧？嗱，你唔准人食大麻，点解要准人哋食啲更加毒嘅嘢咧？ 所以我长哥就话啦，呢啲咁大型嘅报告啊，咁具威吓性、阻吓性嘅报告都，譬如咧报纸刊登咗出嚟啦，或者报章刊登咗出嚟咧。那个嘅威力，你谂下， 转眼之间又冇人记得啦。你走去马街边啲市民又系唔记得嘅，所以我就话呢啲报告其实系咪几个月就真系啲人会即系抛诸脑后又做翻自己咧？ 会影响政策啊嘛，政策就唔同啦吓、啊。即系而家点解我哋办公室要禁咗烟啫？就系、是、因为有呢啲报告呢出咗嚟吓。嗱、啊，仲有终须有一单咧，如果索偿咧成为案例咧就不得了啊！嗱，你知咩意思啊？我前几日想咗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吓，嗱，譬如有一个人坐监坐咗八年，佢喺赤柱咁样吓，坐八年出嚟咧就患咗肠癌，嗱，八年内咧佢就乜都净系食咗你供应俾佢噶啦，有肠仔啊，有咩啦嗰啲，如佢如果告你告得入咧，有一个案例咧就不得了，以后咧所有监狱咧都唔敢俾呢啲肉俾人食。即系你会俾你政府或者边度赔钱咧，赔得不得了。而家香烟啊，佢哋最惊嘅噩梦就系呢一样吓。 喺外国就好似易搞啲，但系你话喺香港呢一样嘢，你喺外国啊，你谂下长哥嗰摊雪啊，积雪啊，如果个屋企主人喺出边行门口跣到跌亲，都告政府告到甩肺啊！点解你啲人铲雪啊，而家告你咁？好多呢啲案例噶，乜都有得告啊！喺美国咁先算啦，你喺香港咧。我谂冇乜人会做呢啲嘢噶。 但系如果任何地方，世界任何地方，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澳洲又好啦，有一单案例咧，以后就冇学校咁俾肉俾烧肉啊啲学生食噶啦，冇餐厅咁供应呢一啲，你话系咪好严重？ 咁边一个肯出嚟做第一个人呢？ 迟早有㗎，而家未不断有人告緊即係烟仔囉，不过未告入咋嘛。即係佢如果证明到我食咗你呢排嘅香烟20年，而家我生咗肺癌。 长期抗争嚟㗎呢个长 期。咁係囉，佢不断有人有不同嘅原因同埋帮佢打官司呢，咁终须有一单成咗，而家长期都话就嚟得啦，就嚟得终须有一次。咁呢个肉类亦都系一样囉。咁头先你话嗰啲肉类公司呢，嗱嗰啲生产商呢，一听到呢个消息你会做咩？佢就话唔係呀，佢话我哋早餐而家我哋就係要买肠仔，就係要买烧鸡俾晒我哋员工大家一齐食。正解事嘛，即 系玩呢招系嘛， 系咯， 试完水系嘛。 咁头先你话啊嘛，佢哋话呢啲系咩正常生活摄取嘅营养， 蛋白质 肯定唔系咯，呢个系旧嘅营养学嘅误导啫嘛。嗰阵时佢哋俾啲肉商买通咗，就写啲咁嘅嘢，教科书系咁写啊嘛。而家我哋新一代嘅营养师啊吓，如果佢真系追上时代，佢会睇到咧，唔系咁样咯，外国嘅营养学。系咁讲噶啦，植物嘅蛋白质先至系最正，就唔系好似话咩正常生活，正常生活根本就唔应该摄取呢啲嘢。 植物嘅蛋白质亦都系即系比动物嘅蛋白质带嚟少啲嘅问题添啦。 系咯，人体吸收好啲啊，咁样呢啲冚唪唥都系而家最新嘅科学研究啊嘛。 但系睇即系佢嚟紧落去点发展咧，真系仲要拭目以待，因为呢啲嘢都系牵涉到好似头先我所讲啦，一啲烟草商啊，你话香烟就有烟草商喺背后啊。肉后面都有一啲生产商啊，加工嘅公司啊， 畜牧业啊， 系，即系一大堆嘅，即系成个嘅生物链又好，呢个工作嘅呢个嘅链都会连住埋一齐。点样去解决咧？呢一个一定系嚟紧咧，我谂将会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啊，长哥。 原来生活好快乐。 真系嘅，我睇到呢一个世卫下嘅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嘅呢个报告，上个礼拜当然引起哗然啦。我自己睇嘅时候咧，我自己个感觉就系、是，长哥咪讲过咯，长哥讲过噶啦嘛，呢啲即系呢啲嘅讲法，譬如你话即系烧嘢食啊，烧香肠啊，烧肠仔，等于咧就系、是、烧一次 barbecue 食咗200支香烟，呢啲我全部记咗入脑嘅，可能我都系当然我同阿长哥嘅每个礼拜。就见到佢做节目，一谂起嘅时候，见到佢谂起呢啲嘢啦。但呢啲真系长哥，我相信唔系2015年嘅时候先讲下呢啲食物啊，或者呢啲嘅加工嘅物质啊，午餐肉啊，呢啲唔系2015年啊，2014年嘅时候先讲话系一啲致癌嘅物质嚟噶啦。我相信你好多年之前已经讲噶啦，长哥。 系啦，以前我哋讲咧，人哋觉得你癫噶，你冇根据。但系咁，你睇翻呢几年咧。 頭先我係咪講啦，冚唪唥都係政策一路係改變㗎、嗯、即係立法啦。你唔講你唔知啊，喺澳洲呢佢哋係唔准人哋用碳 barbecue 㗎啦。 啊咁用啲咩燒即係韓國式燒烤喇 係咪佢哋政府呢，我哋香港嘅郊野公園呢咪有啲燒烤爐嘅。嗱、嗯、而我就要問啦，你點解政府要做一啲嘢我哋用我哋嘅公帑去俾人哋致癌啫。啊嗯、你點解你唔開地方又俾人去吸毒呢、 嗯 啊、如果肉類係變成咗好似呢香煙咁嘅毒品嘅時候咁點解你要做呢啲呢，澳洲政府做咗嘢啦，就係咩呢，佢哋呢政府就自己起嗰啲咁嘅我哋郊野公園嗰啲爐呢就全部用電嘅。你可以燒、 哦、電爐， 係你入五蚊咧，就係佢譬如十分鐘咁、okay. 樣，你再入五蚊咧，就超過十分鐘。 係 咁就係乾淨啲喎。咁 都計翻條碳數，你都差唔多喺度嘅。你平時買碳都要俾錢啦， 就 係、是、五蚊都 OK 嘅。 係啊，嗱咁咧就唔使你自己去買包碳嚟去搞啦、嗯嗯。不過講真又冇咁好玩嘅碳係啫，即係我做童軍仔都好中意即係 偷爐啊、 偷爐啊嗰啲啦，就潑下潑下咁樣、嗯。不過佢梗係有道理。佢嘅道理，我嘅理解咧，就系话咧，用碳去烧啲肉咧，就窿嘅机会大好多。咁、 嗯、 用电咧系均匀啲噶， 容易控制啦， 控制啦。咁啊，好啦，呢个第一。就喺美国咧，好多州咧，十几廿年前咧，就已经系禁售 barbecue 炉。 嗯， 吓、啊、就话呢啲系会引起致癌啊咩啊咁样吓。人哋一早禁咗啦，香港而家咪系咯，啲人开始听啦。嗱，再迟啲咧，咩韩国烧烤啊嗰啲咧，就冚唪唥禁晒噶啦，根本就咁、 嗯、 即系由呢度开始咯。同埋午餐肉啊，即系嗱，仲有烧腊啦、烧猪，我哋好快会禁咗烧猪。嗱，你话啲系咪影响好大先？嗱，你话啲市民啊，三个月唔记得咗啦吓，你唔记得咗你嘅事，就系即系吓。嗱，你话啦，如果我话香港。我哋香港有样嘢好威嘅，全世界都中意食香港出产嘅乜 之都 香烟、 哦、香烟啊，你 个个都买一啲香港乜牌嘅烟去就周围卖，咁你话系咪好丑先？ 嗯， 但系而家咧香港咧就有一样有闻名嘅噃，嚟紧香港咧翻去边度咧都买边一间嘅烧鹅啊嘛，带翻去请人食噶嘛，同埋我谂系我哋嘅航空公司咧吓，都话专登去请嗰间即系饭店 系 供应烧鹅上飞机食嘅， 系 咁啊，将来我哋嘅态度咪会转晒咯， 都系政策啊，嗬，一齐都讲政策。 我哋嘅观念啊，冇即系会觉得好丑咯，好衰咯，点解我哋会输出毒品咧？咁而家输出烧鹅，咪输出毒品咯？如果系咁的话， 所以一切都系要还看政府咧，点样取决于呢一份嘅。报告啊，会唔会咧喺政策上有啲嘅修改，有啲嘅转变咧？呢方面都要睇。另一方面，我都想讲长江嘅呢啲嘅即系谂法。有时可能我未必会同意佢，因为佢行得好前。我听未都未听过，或者哇系咪癫噶？长江点解会有啲咁嘅谂法嘅咧？咁正正就系、是可能而家出现嘅呢啲嘅谂法，就系、是、佢可能廿几三十年前咧，佢啲好癫嘅谂法。但今日咧都系一一应验到啊！ 幸福厨房。 幸福厨房嘅环节，当然长哥唔会教人整呢个烧味啊、腊味啦吓。呢、這个部分佢会即系主要系讲食生嘅。 现场报道前晚咧饮到一个好正嘅汤啊，咁多谢我哋嘅主持阿 Peggy 咧喺私房菜嗰度做。咁咧而家教大家即刻做。其实好容易嘅啫，就系将几样嘢打埋啦。嗱，即刻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好靓嘅汤。嗱，你数住呢几样嘢得噶啦。三样嘢系主打嘅，就系、是、主要系菠菜啦。 菠菜 吓、啊，我系打一个果菜炉啊。 果菜 冇水果嘅，净系咁咧就加椰青肉。啊，椰青都系水果嘅。 椰青， 然后加牛油果。 牛油果。 嗱、啊，再讲一次，菠菜、椰青肉、 椰青肉、牛油果， 打埋咧就一个好靓嘅汤嚟。 汤喎、啊，长哥唔系果菜炉喎、 啊。系 啊，做出一个绿色嘅汤咯。咁咧就调味咧。就海，佢就落咗啲海盐啦，同埋一啲白胡椒粉，咁、就好正 就系咁简单， 系咯，就咁简单。 O K 嗱，当然啦，长哥食嘅呢个食生噶嘛，个汤一定唔系热噶啦，系冻饮噶啦，系嘛？ 室温啦， 室温啦， 同埋我哋都会，如果你中意暖暖地咧，用个风干机吹下佢嘅，或者去太阳晒佢咯，或者系你搵啲热水炖热佢咯。 暖暖翻啲，總之係唔會燉到佢好辣啊咁樣樣。我哋要求係四十零度啦， 因為個高温咧會破壞個食材啦，入邊嘅營養啦。咁所以長哥都係一路主張就係低温去處理食物嘅咁。咁至於呢個菠菜點解會揀菠菜咧？係咪特別嘅原因？有啲咩好處喺度？ 咁好多其他菜都得嘅。嗱，而家開始有咩芥蘭啊嗰啲上市啦，嗰啲好味嘅。如果再遲啲有豆苗啦，番薯葉啊。有啦，但系咧咁多样咧，你问我咧，味道嚟讲咧， 菠菜最好， 菠菜好靓，颜色又好靓咁样。咁你加啲其他两样嘢咧，就系实好食噶，实有营养噶啦，牛油果同埋椰青肉吓，呢两样咧都系营养 number one。 咁椰青水唔要噶咯？ 你可以落埋都得噶， 落埋落去沟菠菜，菠菜啊， 好系好好噶。 哦，咁会唔会影响个味道咧？ 仲会香啲添咯。 嗯， 咁牛油果咧就最近被评为咧所有食物之中啊最高营养喎。 啊，系啊，即系唔系生果喎，系所有食物当中。 所有食物之中喎，吓，有一啲专家系咁样评佢，咁咧得闲食下就冇乜错嘅。 嗯，重复呢三个材料，一咧就系菠菜。二咧就系牛油果，三咧就系呢个椰青肉，嗱三样嘢加埋搞咗佢啦，咁啊亦都可以加啲胡椒粉调一调味啦。你中意咧就可以落埋呢个椰青水，咁都可以嘅，适随转变。呢个就长哥今日咧喺幸福厨房教嘅汤啦。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